喂，好啦，又翻嚟老蛇独女，我系阿伯， 我系奶色， 我系小咪。 咦，阿奶色把声仲系咁 sexy 系咪啊？ 系咁细声啊？ 佢之前太大声可能， 因为我可能真系唔舒服啊，可能啲听众比较中意我唔舒服嘅时候嘅把声，因为唔使咁吵。 你啲 view 跌咗，你想改一改啲语气就 可能因 为升翻系咪？ 佢哋唔中意我，可能 我有啲嘢想分享，我想问一下你哋有冇试过俾鬼砸？ 有好我细个嗰阵时候有，大个咗之后咧，反而咧工作忙啊，之后咧嗱，有啲人同我哋讲咧就话，喂，你工作忙啊，或者啲生活咧节奏乱啊，嗰阵时咧就会特别容易咧俾鬼砸啊，或者因为脑里边嘅内分泌有问题。但我又相反噶，我细个嗰阵时咧成日乱谂嘢啊，就会有俾鬼砸、啊，跟住到我出嚟做嘢之后咧就好少啦。即系可能几年先一次咯。 我最近咧就我怀疑系俾鬼砸，但我又 即系鬼佬啊嘛，系嘛？ 我唔肯定，所以就如果你有试过，就谂住讲下系咪？但其实另一方面咧，其实佢又 唔系灵异环节喎。 系啊，但所以我要跳翻去咧，其实我系仲有第二个 feel 就系好似俾外星人强奸。 几时之前噶？ 最近嘅啫。 最近 就好似俾外星人强奸。 即系嗰件事系好似。俾外星人强奸咁样嘅，即系你要系 你讲下个感觉，你讲下个感觉系点？ 所以而家又开始讲。其实有一晚咧，我差唔多两点三瞓嘅，咁我瞓啦，瞓下咧，突然之间一开始系脚板底有风啊，有阵风吹到上嚟全身嘅。咁但其实一开始有个场景，就有个人无啦啦喺度讲话，你识唔识嗰个人叫东甩啊？东甩咁同我讲咯，跟住我话东甩， 即系你见唔到有人嘅，净系喺耳边度。 一开始其实似发梦嘅场景，未开始有头先嗰阵嘢嘅。一开始就有个男仔同我讲，你知唔知边个叫东甩咁样啦？跟住我话东甩， 嗰个场景系点嘅样？即系你见到嘢， 感觉上系喺条街度嘅， 系即系你朦朦胧胧见到条街度。 即系你嗰阵时系发紧梦嘅， 当时应该系一开始系发紧梦嘅。跟住话。东甩我唔知边个系东甩喎，边个系东甩啊？咁样啦，跟住突然间咧个场景就好似由后到前咁转啦，就开始突然间有阵风咧，就系我头先形容嗰阵风， 就突然间觉得自己个身体系瞓咗喺度嘅， 似系瞓喺度，但我有少少， 因为你系瞓紧觉噶嘛， 我系瞓紧觉， 你个身体系瞓紧觉噶嘛， 开始转场景啦，咁其实个转场景嘅方法就。我唔即系开始，其实两种场景嘅嗰、那个脚板底开始有风吹上嚟，咁但我就翻去自己张床嗰个场景， 系， 所以个感觉上我系擘大眼，但我见到所有嘢都唔喐得嘅咁样啦，跟住咧，其实我唔知道再第三个场景系之前定之后嘅，咁一好似俾嘢砸住咁，咁我好清醒啦，咁我 feel 到好似人哋讲嗰啲你想嗌又好似唔想嗌咁样，即系你讲嘢同唔讲嘢好似冇分别嘅。 但你冇嗌出声嘅， 嗌唔到出声啊！ 好似想讲嘢，但你又会觉得好似人哋咁讲话，讲同唔讲原来系冇分别咁样咯。 总之你系就觉得自己系冇讲唔到嘢嘅。 总之个身体系唔受 你控制。你唔系特别想讲嘢，但你又好似想讲嘢，但系总之系个感觉上有啲气压喺度压住咁样。 总之你控制唔到个身体啦。 当时就谂有啲似俾鬼砸喎，系咪呢啲咪就叫俾鬼砸咁样啦？跟住咧，但系咧。开始突然间系突然间好似突然间你 feel 到第三个场景嚟啦，就有个星球，有一个星球咁样啦，跟住就有种吸力咁拉上嚟嘅，咁但系咧当时突然间系 feel 到有嘢摸，即系似有个人想同你做嗰种感觉嘅，好奇怪嘅。你好似 前戏啊，开始搞你， 系啊，开始搞， 好似有啲前戏搞你咁样。 但你要做过先知噶嘛，所以你 feel 到佢系摸完你个胸，跟住再摸你下面。即系成个有三件事。 系手嚟嘅，你感觉到系手嚟嘅。 唔系，系应该系气压咯。唔系，总之你个感觉系似做紧爱嘅某一部分，但系你只系 feel 到有气压去去咁样。做跟住，但系其实第二个场景俾鬼就同第三个场景系完全唔同 feel 嘅。即件事就系咁样，就似俾外星人搞。我知道咁样形容个感觉就系似俾外星人搞，一开始似俾鬼砸，跟住就似俾外星人搞啦。 其实是有啲太空 feel， 好难好难理解啊！即系我就咁听咧，比较难理解啊！即系我尽量尝试用电影嘅角度咧去咧，其实只可以解释就话你发紧梦咯，咁样嘅啫。 就系一开始似发梦，之后就其中一 part 系似俾鬼杀嘅， 咬紧嘅。 即系第三 part 系似有啲人话俾外星人强奸，即系我唔知道有冇其他人有呢啲咁嘅。都試過咁樣，係咯，想知係咪呢件係咪咁嘅事？但係個場景係你喺翻你自己張牀度，但係成件事好奇怪嘅。咁基本上我清醒咗之後，你係極度極度之清醒，即係同依家冇分別。 我咁呼籲下啦，如果有聽眾咧有阿小咪類似嘅經歷咧，就上嚟分享下啦，或者喺留下言啦。 發咗夢十幾，即係發咗夢好多年，我未試過咁樣。但我第一次試過咁樣。 你咁樣講，我諗緊我以前細細個咧，有一曾經細細個啦，我喺有啲蚊帳，即係一張牀啦，有蚊帳嘅，係啦，罩住嘅。咁咧以前咧，媽咪咧就好中意將啲海報咧，以前海報咧咪有啲好靚嘅明星、驗星嗰啲嘅。做海报嘅， 郭富城啊，不嬲都系呢啲噶嘛， 跟住妈咪就会留起嗰啲海报咧，就粘喺埲墙度嘅。咁然后咧，我嗰阵时我细细个就瞓得好贴埲墙噶嘛，咁有时瞓唔着啊，即系自己玩啊，就会望住，即系隔住蚊帐望住嗰啲咁样嘅艳星啊。咁通常啲艳星系啊，就会笑啊，即系啲系可能系张曼玉啊，又或者系 张曼玉唔系艳星啊，大佬。 总之唔知好性感啦，好靓啦。嗰时候你就唔知细细个时候你就会望住嗰啲姐姐好笑好靓。然后呢屋企人瞓晒觉了，突然之间呢唔知点解呢，我嗰刻呢就见到相里面嗰个姐姐喺度讲嘢囉。即我唔系眼花噶，即我真系好细个，但我记忆好犹新。点解呢， 你听唔听到声先，即你见到佢个口喐。 听到声啊，就系、 是、听到声啊， 因为我好似 个口有冇喐， 有喐。佢话 依家讲开就有浸凉， 系咪啊？ 大佬啊，而家我都话唔系灵异节目啊，大佬呢个， 即系咁样头先点样俾人强奸啊？ 即系你讲下嘅时候， 咁张曼玉有冇出嚟强奸你先？ 冇啊，跟住就话 我想喺你隔篱。 唔系佢话同你讲咩？ 你咪觉得我好靓啊？跟住我话系啊，跟住我就真答佢。唔系啊，真系好奇怪噶。你即系你讲呢样嘢咧，跟住到大个咗之后咧，其实我有时间唔中咧，即系会谂翻。翻喺呢一啲事啦，即系我同翻妈咪讲嘅，跟住佢都话吓、你讲真噶，佢话系啊，咁但系点解我会咁样讲翻咧？就是、因为我妈咪咧之前都系喺嗰间房瞓觉时咧，佢都感受过头先你所讲嗰个感觉。 哦，即系 我从来都未，但系我系最近先嘅咋，但我做咗人咁耐，我系从来未，我听就听过，所以嗰个感觉系好奇怪。但我头先想， 但你从来未试过被鬼砸嘅， 从来未试过。但 系咁你都几幸福。 但三件，总之两坛嘢捞埋喺同一件事。头先我想。讲话头先咪讲系两点三嘅，大概成件事完咗系 凌晨两点三啊， 两点三开始，我个两点到两点三开始瞓着，成件事系两点八，我望一望，成件事完咗系两点八，但系我系正常你系深睡紧嘅，但我系异常清醒嘅， 系啊，其实清醒梦呢啲咪叫清醒梦咯，其实咧补少少资料啊，其实发梦咧有咩用处啊？你知唔知 道？去 refresh 记忆咯， 系啦，同埋其实点解要 refresh 记忆？因为记忆其实就系我哋脑细胞里边咧嘅一啲嘅功能嚟噶嘛，记忆啊或者个你技能，我哋平时日常做到嘢啊嗰啲，其实都系靠脑细胞发号施令啊咁样噶嘛。咁佢咧都需要休息嘅，佢都需要 refresh 嘅。咁你 refresh 嘅时候咧，就系喺你瞓觉嘅时候咧，佢就 refresh 啦。咁其实咧，你如果你唔 refresh 嘅话咧，系或者你 refresh 嘅时候咧异常啊，有啲情况异常咧就会出现你嗰种情况咧，就系、是、因为个脑系可以控制手脚嘅。咁如果你有清晰嘅意识，但系个身体又喐唔到嘅话咧，咁就出现咗你头先讲嗰个嘅被鬼砸啦。其实科上有解释嘅， 系啊，科学。 喂，唔好，我哋节目唔好走翻去呢个灵异啫，大佬。 完全你可以继续 另一题啊， 系咯。 喂，但系我哋时间仲有几多啊？ 仲有七分钟。 七分钟啊？咁咪讲翻啲开心嘢咧，就系太恐怖啦，因为呢度。突然之间真系觉得好， 因为有我样喺度啊。 唔关事嘅。咁我其实我想讲咧，就系即系我觉得啦，男女之间拍拖啦，咁有好多小甜蜜噶嘛，咁有时你有冇谂下啲方法啊？点样氹你自己另一半开心啊？咁样 除咗男仔嘅话咧，就点都系陪住佢，跟住做一啲咧 佢認為好浪漫嘅嘢咯，就係、是、最甜噶啦。即係當然，男仔係咪認為呢啲係好開心嘅事咧？就絕對好多時都未必係。 你覺得咧，小美，你有冇啲做咗啲嘢氹到男朋友？ 我試過係咁嘅，可能我曾經中意嗰個人喺 WeChat 嗰度就做室內設計嘅，咁佢就好中意將自己做室內設計嗰啲鋪咧就 post 喺 WeChat 嗰個朋友圈嗰度嘅。咁咧，佢通常我可能同朋友食生日飯嘅時候咧，我就會揀，總之佢做邊一間，我就會去邊一間，然後影翻嗰啲相喺翻個朋友圈度 post 翻出嚟。 啊，呢件都好 sweet 喎！ 系啊，就其中一件系咁。 炫耀佢自己觉得自己好叻嘅嗰样嘢， 即系佢同我都存在喺佢自己，即系佢觉得，即系佢应该系佢系要有成就感嘅嘢。 咁嗱，呢啲就识捞啦。即系咧，譬如嗰个男仔咧，佢觉得自己我打篮球真系好 Q 劲嘅，我唱歌真系好叻嘅。咁咧，你咧特别咧去捧佢场啊，睇佢打篮球啊，或者咧佢喺佢有意无意之间咧赞下佢嗰个方面咧好嘅话咧，佢嗱男仔嚟讲真系好肤浅嘅，咁啊 OK 噶啦。因为咧，其实男仔咧唔理咩性格都好啦，好容易取悦佢就系、是。佢自己内心觉得自己嗰方面掂，你咧就奉承下佢，系啦，咁就多数得，即系咁嘅。 通常都系真心欣赏嘅。 我就通常我系会做啲比较系生活化啲嘅，即系譬如我会氹男朋友开心咧，会譬如我会帮佢剪下脚甲啊。因为我觉得男仔咧嗰啲柔软度系比较差啲， 我都试过好似好卑微咁帮男朋友冲凉同捽脚嗰啲咁样咯。 系啊，男仔仲有少少，我啲脚甲佢好 sweet 噶，觉得 嗰啲咩嗰啲奴隶啊，服侍猫嗰啲咁样转咗性奴啊嗰啲咁样。 唔知道我哋系咪咁嘅名声，但我唔知 嗰啲叫丫鬟。 丫鬟有一次咧，我见到我男朋友啦，跟住佢剪即系佢剪脚甲啦，佢好辛苦，好因为啲筋好硬啦，跟住就问佢咧做咩，佢话我想剪脚甲啊。跟住然后我就觉得我帮你咧，不如好唔好啊？跟住我如果你信得过我嘅话，我小心啲剪啦咁样。因为我就觉得呢件事好 sweet， 因为点解 有冇出意外咧？ 冇啊，因为有阵时我见到啲大肚婆咧剪唔到脚甲噶嘛，咁啲老公都会帮佢剪脚甲。我成日觉得呢啲画面好 sweet 噶，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可以氹到男朋友或者男人老公都好啦嘅开心指数咧，呢个系排第一。 咦，有样嘢类似你呢样嘢，但系就系我发觉系女仔好受用，就系、是、如果女仔长头发咧，洗完头咧。个男朋友或者老公帮佢抹头发，系啦，吹头同抹头发， 呢个都 系 好 sweet， 呢个好容易打动。 呢样嘢咧，其实本书嘅嗰啲两性关系书咧，都会有记载嘅。 系啊，另外第二个觉得好冧男朋友嘅嘢咧，就系帮佢凹痕啊。即有阵时咧，佢 可以成日都痕 啊。系咯。 即有时你 成日都交，成日都交痕， 你知道 成日都交痕， 你自己系你自己 成日周身痕， 即系你明白你譬如你好痕嘅位置啦，但你凹人帮你凹，即系你凹痕嗰下好舒服噶嘛，唔知点解就系唔知点解好舒服咯。跟住我就会觉得有时你背脊可能某啲位你自己根本系凹唔到嘅，但系咧如果你帮佢凹嘅时候咧，佢就觉得哇好舒服啊，即系你就永远记住呢种好正嘅感觉。 平时但系平时个背脊唔痕都夹硬走去凹。就唔得噶啦，真系要撞正佢痕嗰下，撞正佢痕，佢又唔会同你讲噶嘛。好多时，哎呀，屌我真系背脊痕。 你会 feel 到佢系咁，唔知喺个床嗰啲咩墙角嗰度咧，喺度移下移下，跟住你就会知道哦，你肯定系痕啦。 以前细个咧都仲有嘅，即系嗰阵时阿爸阿妈教落啊，佢话喂，靓仔，你背脊痕又冇人帮你勾啊，咁啊走去个墙角嗰度，系咁啊揩嚟揩去咁样噶嘛。但系而家咧，我咧冲凉咧就会买咗条嗰啲擦背嘅浴巾咧，而家就开始冇噶啦。即系我次次都洗到个背脊咧干净嘅话咧，其实就唔系太过会成日痕咯。即系以前细个好恩皮咧，出完汗又唔冲凉啊嗰啲，咁你咪会成身痕咯。 咁佢一定啊，咁你当佢身痕啦，可能欠打啦，系咪？但我就唔系选择打，就选择去拗咯。咁佢真系呢样嘢你唔 buy 啦。咁我第二个就系我会觉得系案头啦，即系第三个 案头。呢个 OK 啲嘅，呢个 OK 啲。 案头，因为我觉得男人咧工作压力好大，可能会谂好多嘢啊，要去计算啊，可能人际关系方面你都要去讨好啊。咁咧其实系好攰啊。 尤其是按膊头啦，按膊头我最。 最瘦嘅呢个就 系啊，所以我觉得有时间唔中轻轻咁样按下头部啊，舒缓下咁样，其实佢哋都好舒服。 尤其是你之前讲过话你个手势一流噶嘛，系咪 啊？系啊， 神之手。 所以呢、這个呢、這个按头咧，亦都 可以开铺噶啦，佢应该 系排第三位啊。咁所以咧，听众咧亦都可以咧，即系试下帮自己老婆或者老公啦，按下头啦，咁样试一试一下啦。咁之后第四就我觉得系按背脊啦。咁因为其实背脊咧都系特别系男人啦，出去工作啊，咩行业都系啦，即系腰酸骨痛咁样噶嘛。咁除咗阿补汤之外咧，其实间唔中帮佢按下背脊啊，咁其实都可以舒缓下佢嘅疲劳嘅，咁啊个人都会放松啲啊。 OK。 好， 咁仲有你写呢个系咩嚟噶？呢、這个叫做咩？挖耳屎啊！ 啊，撩耳屎 系 点解咧？呢、這个我觉得系一个好爱好爱嗰个人先能够做得到嘅动作嚟嘅，就因为咧细细个妈咪咧唔知点解就会帮你撩耳屎啊！咁其实撩耳屎嗰种感觉，你系伏落佢个大髀度啦，跟住就好细力、好细心咁撩耳屎，其实好舒服噶呢样嘢，有即系我自己觉得好舒服。 即系你而家讲紧系帮人哋啊嘛，系咪？ 系啊，帮男朋友， 帮男朋友，即系令到男朋友好好感谢你，皇恩浩荡。 其实如果你养猫都会做呢个动作嘅，所以系啦，我认同你。做咩？ 冇嘢，我即系等于我嗰阵，我讲紧呢个男朋友氹佢开心，你突然间讲猫嘅时候，我即刻意识到。 男朋友是狗公嚟嘅，OK， 喂，我哋又够钟啦， 系咪？又够钟啦，够钟 啦，我哋讲系咪讲未？系咪佢未讲晒？ 讲完噶啦，呢五个大点系啦，好。